Thank you. 妈哟，有变子是你妈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新年说的你妈呀。这两家你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是嘛我呀，尾巴是两个字，噔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啪啦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一条人人之说之嘛我呀。一对几个字哎哟，亲家的几个妈呀，他俩是前世的子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一些下来的对对妈呀，下来的对对妈呀。这片子花开嘛哟，有片子是你嘛呀，雪白的鸽子啊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能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今天新年说的你嘛呀。这两家你是哎哟，一辈子可是嘛我呀，尾巴是两个字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一条人人之说之嘛我呀。一对几个字哎哟，亲家的几个妈呀，他俩是前世的子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，噔啪啦啦啦啦啦啦，一些下来的对对妈呀，下来的对对妈呀。 歌，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